去慕田峪长城我脚崴了，你一口气儿背了我十几公里。 老陆跟那时候不能比了。 哼，我就是在那一刻决定的嫁给你。真是个男人，男人啊就得像个男人，得有力气有生气。 行了，来来来，能坐下歇会儿吧。啊， 小西就往台阶上坐。 何建国拍拍自己的腿，坐这儿，地上凉。哎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人来的。 小西就在丈夫的腿上坐下了。何建国伸出一只胳膊揽住了他。这里正是楼梯的拐弯处，月光从窗子里进来，静静地照着他们。何建国手放在小西的腰间摸摸， 哎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 哼，你这么大的时候在你妈肚子里也是一点动静没有。 哎，等他出来啊，不管是儿子是闺女，跟你一样学钢琴，他要是敢说一个不字，你瞧我揍他。 小西感动的一把揽住何建国的脖子，神往地说， 然后呢，然后我和我们家的音乐神童带着你这个乐盲去欧洲的音乐之乡。 哎，我是乐盲啊？谈恋爱的时候你可是一直夸我歌唱得好啊。 谈恋爱时说的话你也信啊？谈恋爱时说的话都是疯话傻话疯话胡说， 是吗？ 嗯， 那好。 何建国说着把小西推开，自己往楼上走。 建国， 说你当年说的那些话是不是胡说？ 不是，都是真心话。 再说一遍。 是真心话。 我让你把当年说的话再说一遍。 建国，你的歌唱得真好啊。 还有，我让你把当年说的话再说一遍。 建国，你的歌唱得真好啊。 还有， 建国， 好啊，你不说我就走，把你一个人留着。 我爱你。 不对，你说的是我非常非常爱你，一辈子爱你。 我非常非常爱你，一辈子爱你， 这才像话吗？来，上来吧。 小西赶紧爬上去，何建国背起他，两个人向楼上走。光阴如梭，爱情如梦，那一切的一切此时俨然如窗外的月亮，美，美得遥远，远得可望而不可及。 何建国被提升为公司的技术总监，待遇好了，他对哥哥何建成的负疚心理更加深重，他再次请求小西为何建成换工作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